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36回，前世里幽居深宅的谢之真挺身相救，陪他一同赴死的事，确实是谢之方的心结，也令他百思不得其解。他本能地意识到真相即将水落石出，双拳紧张地攥起，直勾勾盯着纪文鱼，忽然生出一种胆怯的情绪。这怯意来得毫无道理。 欺负过他。 他从纪文鱼前一句问话里嗅出些赤裸裸的恶意，声线也微微颤抖。 你姐姐那么好，我怎么舍得欺负她？ 纪文鱼重新找回了主动权，阴柔的脸上透出几分邪意。 新婚之夜，她对我一见倾心，别提多顺从。生得又美貌，将其他兄弟纳的妃子尽数比了下去。 他说着，做出一副回味无穷的样子，舔了舔干裂的嘴角。谢之方的脸色阴沉下去，下意识回想起姐姐对他百般推拒、羞耻难安的模样。 姐姐那时候还没有认清楚你的真面目，奉长辈之命嫁过去，以夫为天，自然恭顺。你瞧瞧现在，姐姐肯多看你一眼吗？她是听一听你的名字都觉得脏了耳朵。 纪文鱼的思路并没有被他带偏，自顾自地回忆起前世里短暂却甜蜜的岁月。 她是我完全拥有的第一件，也是最喜欢的一件宝贝。穷苦翰林家教养出的女儿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束手束脚，小心翼翼，看着真是可怜。我教他如何品茶，如何赏画，如何和贵夫人们交际来往，夜里疼他爱他，说不出的风流快活。 谢之方听着，既觉愤怒，又觉酸楚。若不是前世里自己任性从军，将谢之真独自撇在吃人的家里，他又何至于谨小慎微，养成自卑怯懦的性子，受尽旁人冷眼嘲笑，又何至于嫁给纪温鱼这么个禽兽不如的恶心玩意儿？归根结底，错全在他一人身上。 她是你的正妃，你待她好也是应有之理。 谢之方强端着冷漠的表情，犹如在看一个跳梁小丑。纪文鱼低低笑了几声，用酸麻无力的手勉强端起面前的酒杯，润了润干涩的喉咙，继续说道。 真娘是真心喜欢我的，她仰慕我，敬爱我，感激我，我对她也很满意，心心念念着想让他早日怀上嫡子，待到我应天受命那一日，他就是我母仪天下的皇后。可是 他的话音陡然一转，看向谢之方的眼神也带着摄人的戾气。 这一切都被你毁了。 什么意思？ 你从辽东回来参加宫宴那一晚，真娘恍恍惚惚，魂不守舍，在席间偷偷地看了你不下十回，实在很不像话。我那时候忽然发现，他的心里不止装着我这个夫君，还装着你这个弟弟。 即使已是数十年前的往事，纪文鱼回想起来仍觉历历在目。当时的失望与嫉妒经过岁月的消磨依然鲜明饱满，令他难以释怀。 是我对他太过宠爱，太过宽纵， 才让他忘了自己的身份和立场。你说，他害我颜面无存，我该不该好好教教他规矩？ 谢之方在这一刻意识到，真相的残酷远超他想象，手脚冰冷，厉声喝道： 你对他做了些什么？ 可他态度再凶狠，声音再响，也无法越过时光回到那一夜，阻止季文瑜丧心病狂的行为。季文瑜见他终于有了失态的迹象，笑得越发快意。 我告诉他，我和你注定成为敌人，让他在中间选一个。你猜猜，他选了谁？ 不等谢之方回答，他又自顾自地说道： 他选了我。在他心里，终究是我这个夫君更重要些。 臣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姐姐幼于皇子府，仰人鼻息，不敢忤逆于你，也在情理之中。 他拿出强有力的证据反驳季文瑜： 若姐姐真的更加看重你，便不会在最后一刻冲出来替我挡箭。 谢之方所言非虚，事实上季文瑜在当时就看得分明，因此心里才更加不满。 他的生死在我一念之间，确实不敢违抗我的命令。 他意味不明地笑了笑： 我在马车里玩弄他，抱着他走进院子，让诸多下人观赏正妃娘娘不端庄不矜持的模样。真娘怕得厉害，靠在我胸口，连头也不敢抬，一直哭着求我饶了他。 犹如重锤凿穿天灵盖，谢之方眼冒金星，血气翻涌。姐姐那样好的一个人，待人接物体贴周到，轻易不肯发脾气。他后来使人传信问起他的近况时，也总是报喜不报忧，说些诸事皆安的话。他下意识里觉得没有哪个男子会忍心苛待他，最多也就是喜新厌旧，将他晾在一旁，正妻的体面和尊重还是会给的。可是季温于这番话狠狠地敲碎了他的固有认知，在他的心上划下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伤口。前世里，在他不知道的地方，姐姐过得一点也不好，受尽委屈与侮辱，咬碎了牙和血吞进肚子里，将一切不堪瞒得滴水不漏，不肯叫他听见半点风声。谢之方折断了手里的青玉块，声音冷得像冰： 你不喜欢他吗？他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为何要那般折辱他？如果对我有怨气有不满，为何不明刀明枪地冲着我来，在一个弱女子身上耍什么威风？ 喜欢？ 这两个字超出了季文瑜的理解范围。他困惑地思索了片刻，点了点头： 应当是喜欢的吧，不然怎么会不厌其烦地教他规矩，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机会？他在下人面前抬不起头，喜揪起来，不都怪他有你这么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弟吗？不过， 他看着谢之方抱出青筋的双手，又云淡风轻地说出另一件事： 后来他变得很脏，我嫌恶心，便不再进他房里，冷落了他好些年。 谢之方气得浑身哆嗦，恶狠狠地瞪着他，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。季文瑜故作惊讶，声调又上扬了几分： 怎么，季文景逼迫你姐姐的事你不知道？ 谢之方捂着剧痛难忍的胸口，默默地重复他的话： 季文景逼迫？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自己那个时候又在忙些什么？ 李贵妃的生辰宴上，季文景找了个借口将你姐姐骗过去，欲行不轨。我赶过去的时候，她的衣裳已然碎得不成样子，身上到处都是肮脏的痕迹。虽然没有叫对方得逞， 也差不了许多，真是丢尽了我的脸。 季文宇提起那次宁王给他的奇耻大辱，依然觉得咬牙切齿。 明明是你没有保护好的，有什么资格嫌弃他？ 谢之方闻言怒吼出声，控制不住手上的力道，一巴掌将整块紫檀木雕就的桌子拍得四分五裂，指着他的鼻子大骂道： 那你呢？你不也是在做别人的走狗，为欺辱你姐姐的人奔走卖命？ 季文宇反唇相讥，大声狂笑： 你才是那个最滑稽最可笑的蠢货吧。 这话并不算说错，谢之方恨他更恨自己，若是早知道季文景做过那样的事，自己绝对不会让对方死得那么痛快，一剑毙命太过便宜他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